38亿年前，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破译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2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治糖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大家都知道啊，说我们日常的生活呀，都离不开水啊，这个水啊是非常重要的。有这么一句话说，花儿离不开水的浇灌，那么咱们人呢，也离不开水的滋润。可有的人呢，不到口渴的时候想起来喝水。那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个习惯。那么呢，当口渴的很厉害的时候呢，才抓起来一大杯的水拼命的喝一顿这样是不好的。而有的人呢，是每天的不停的咕嘟咕嘟的喝水。那么不管这些喝水的方式是否正确，但都说明了水对人体的这个重要性重要在哪儿呢？咱们今天呢，在前面的时间里呢，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水的话题。那么最近呢，在网上盛传一篇关于喝水的文章这个文章呢是重庆日报的报道报道的是一位42岁的服装店的老板这个老板娘呢叫李梅，他每天喝3升水，3升水是多少啊？就是3000毫升，就相当于咱们那个娃哈哈的那个矿泉水啊，那是多少瓶啊？6瓶。一个月以后啊，这个水喝起来，他的头疼啊，和消化不良的问题呀、大大的改善。看这个相貌呢，也是似乎年轻了10岁。原来的眼袋啊，黑眼圈啊，眼下的皱纹呐、面部的这个红斑呐、几乎全消失了。看到这个消息，包括呢张老师前面给大家带来这个消息，大家是不是会犯嘀咕啊？说白开水居然有这么神奇的作用吗？到底神奇不神奇咱们呢就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和大家聊一聊。不可否认呢，这个水对身体而言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白开水。我经常在讲啊，我说任何的饮料都不如白开水的营养价值高。但是呢，重庆日报那天报道所描述的一个月的喝水，大量的喝水有这么大的作用，我认为是夸大其词了这个文章最后那个编辑说是每日喝够3升白开水，一个月以后就会出现这些变化。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错误在哪儿啊？因为3升水呢，已经远远超过咱们正常人一天的这个饮水量了，它是过度的喝水了。我们一个人呢，每天正常的饮水量 不要超过2000毫升。这2000毫升还要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吃的食物以及水果当中所含的这个水分。因为你经常的过量的喝水呀，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啊，会导致水中毒。你特别是一次性的大量的喝水，你这个水呀，短时间内哗进入体内了，不单纯会影响消化功能，同时还会导致什么呢？反射性的排抗放屁，排汗放屁啊。你比如说咱们有的人渴得不得了的时候，端起来茶缸子一下喝一大杯水，水喝完了以后马上给汗刷下就出来了啊。所以说有一些网络上的文章啊，描述的事件呢、啊、不科学不严谨啊。那如果按照这样的做法，可以说危害远远大于功效，咱们可不能盲目的跟从盲目的学习。水对咱们人身体确实有其他的食物无法替代的作用啊，你水果也无法替代白开水。一个人呢，如果连续4天不喝水会怎么样啊？就会导致身体脱水死亡，是吧？那么水呢还能什么？还能调节体温呢。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呢，如果感冒发烧的时候，大夫会怎么样啊？说你多喝点水呀、啊，啊，多喝点水，能降体温。那么拉肚子人呢，大夫也会嘱咐啊，你总拉肚子啊，容易脱水啊，你多喝点水啊。那么天热出汗的时候，你看，啊，为什么工地的民工，啊，一边干活一边喝水呀、啊？啊，天热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咱们应该多喝水。但是除此之外呢，水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啊？润滑呀。你比如说你一个老师一天上好几节课，你嗓子干吧啊，在课间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老师经常端那个杯子喝水呀？你包括你在吃饼干的时候，你如果不喝点水，你干往下咽是不是很难受很难咽呢？包括关节也需要水的润滑。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咱们的听众朋友会说那张老师这每天到底喝多少水是正常的？前面我刚才和大家讲了2000毫升，但是2000毫升包括什么呢？包括食物当中的水分。那刨除食物和水果当中的水分的话呢，我们呢应该喝1500到1700毫升水，就是那个娃哈哈的矿泉水瓶子500毫升的，咱们喝上3.5瓶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呢，合理的喝水对健康是有帮助的，过度的喝水是有害的。那么喝水说明什么呢？说明喝水有讲究啊。那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喝水才能够对咱的健康有帮助。第一个就是水温要适宜。什么要适宜啊？啊，温度差不多，你过高过低都不好，是吧？跟体温差不多就行，或者对体温稍微热一点点。你人的体温36.5、37度，那你这个水喝到37.5到38度是可以的。那怎么来喝呢？水一定要煮开，煮开以后呢，哎，再冷却到从暖壶里倒出来水，再放上个几分钟啊就可以了。为什么不能喝过冷的水呀？你想想，你过冷的水到了胃内会怎么样啊？对胃黏膜受刺激啊。为什么喝了冷饮以后会出现胃疼啊？它受刺激它就痉挛，痉挛就疼痛，是不是？还有那你吃过冷的东西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心脑血管，导致咱们的血管收缩嘛，是不是？血管一收缩，你想想你心脏的血管一收缩，不就是严重的情况下心梗吗？脑血管收缩，严重的情况下是不是脑梗？那么太烫的水会怎么样啊？太烫的水会把食道给烫坏了，会把消化道给烫坏了啊。你看有的人呢，面条刚捞出来吸溜吸溜的，为啥那么快呀？不敢嚼啊，就是因为嘴受不了，他觉得咽下去好，嘴不疼了，但你食道都受不了吗？所以说你看呢，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很多说有这个食道癌的患者怎么得的呀？就是吃过热的食物有很大的关系。这第一点就是喝水的温度要合适。第二点，咱们不能喝冷水，生水。什么叫生水呀？就是你直接就从水龙头一打开接着水龙头的水就喝， 你很多人有这个习惯，你像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呢，渴的时候呢，直接把嘴巴对着水龙头咕咚咕咚大喝特喝，这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你没有烧开的自来水，这里头含有什么？含有氯气啊，还有虫卵，还有细菌。尽管现在自来水为什么会含有氯气啊？因为自来水公司啊，它会把从江河湖海引来的水呢，它要加上什么呢？加上氯气消毒啊。你生水的话，有氯气在里头，人受不了了。那第三点是不能一次性的大量喝水。什么叫一次性大量喝水呢？不就是渴得不得了的时候拼命的喝吗？口渴难饮的时候呢，这时候好了，在外头逛街逛了两个小时回来以后呢，端起一杯水或者一瓶子水一口气喝完，那你这样对身体是相当不利的。你首先大量的喝水，像青光眼的人呢，就会导致眼压升高。你眼压一升高，你不就是头疼恶心吗？对吧？那对于肠胃不好的人呢，就会出现腹胀啊。有的人为什么说，哎呀，我得等会儿吃饭呢，我渴得要死，喝太多水了，喝水都喝饱了，是不是？那么对于心脏病的人，你就会加重心脏负担了。所以尤其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讲呢，喝水的时候一定要不要等着渴的时候再喝，慢慢的饮了，是不是？啊，减慢速度。啊，这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别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很多人就是，哎，口渴以后喝水了，是吧？工作忙啊，孩子啊，在外头玩啊。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尤其像一些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尤其老年人到了60、70岁啊，他的神经各方面的敏感程度下降了，他不单只是头发白了、白了，行动迟缓了，他各方面的应激反应都下降了。那么呢，往往老年人想起喝水的时候，他体内缺水很严重的。你经常这样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血液浓缩呀，是不是？那血液浓缩会堵血管吧。尤其在天气炎热的夏天，你人体大量出汗，如果你不及时补充水分呢，就容易导致身体当中极度的缺乏水分。你极度缺乏水分，这边出汗，那边高温，那你不就中暑了吗？是不是？那么尽管这个人离不开水，补充水分对人的好处非常多啊，我们人从内到外都需要水，是不是？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多喝水的。那么有一些疾病的患者就需要严格的控制水了。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啊，不能多喝水。你多喝水加重心脏的负担吧，啊，你更那嘴唇更发紫发黑了。那你有胃肠疾病、消化不良的人，你也不能一次大量的喝水了。你肾病综合症的人多喝水会怎么样啊？你就肿得更厉害了。你尿毒症的人啊，甚至都不能够喝水，只能少量的喝一点点。你喝水喝多了，你尿毒症就更重了，是吧？哎，这是不能多喝水的。那么对于一些疾病，还有一些疾病呢，咱们就应该通过喝水来改变症状了。通过喝水来改变症状，对于疾病的好转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你比如说尿路结石的患者，这个尿路结石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肾结石来的，是不是？从肾结石，你像有一些肾结石的患者，通过碎石啊，一下把石头给打碎了，打碎了怎么排呀？那他不就随着尿一起到了膀胱，啊，然后到了输尿管了吗？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通过呢，多喝水，适当的多喝水来冲刷尿道，促进尿道中的结石排出体外。你冲刷的过程当中，你不是带着尿液就排出来了？你再蹦跶蹦跶，是不是？还有一些泌尿系感染的人，小肚子疼啊，撒尿疼啊，火烧火燎的，你除了在治疗泌尿系感染的时候用一点消炎药，还应该多喝一点水，用水来冲刷尿道，把细菌排出体外，能够尽快的排出，这是应该多喝水的病。那么像对于一些肾功能不全、肾功能衰竭，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张老师说喝水的好处这么多啊，可我身上啊，有这个毛病，偏偏不能多喝水，怎么办呢？是吧？啊，那怎么办？咱们就应该重点把它放在解决肾的问题上嘛，是不是？那你看我们身边呢，有肾炎的病人呢，啊，还有一些糖尿病、肾病的人，他就知道这个毛病啊，会有一些症状啊，浮肿，比如说早上起来脸汤啊、眼皮肿啊、腿肿啊，一摁一个坑啊。那为什么肾炎的人会浮肿啊？因为肾脏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啊，其中的一个功能就是排泄小便。 通俗的讲，就是肾脏把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水啊，通过肾脏一过滤啊，就装到了膀胱里面，然后通过膀胱进入尿道就排出体外。那当咱们得了肾炎或者是哎肾病综合症以后呢，你肾脏就不能够正常过滤体内多余的水分了。那这时候过滤不出去的水分怎么办呢？就留在了咱们的皮肤下面呢。啊，你比如说眼睛眼皮肿啊，脸胖啊，腿肿啊，腰疼啊，是不是？所以说肾病综合症的患者呢，是甚至肾炎的患者是不能多喝水的。啊，那么呢尿毒症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少量的喝水呢？啊，在这里就提起了咱们的肾脏了。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那两个腰子啊。这人的这个肾脏那两个腰子跟猪的这个肾脏的大小是一样的。啊，当这个肾病综合症加重发展到尿毒症以后怎么样啊？尿毒症的患者就是肾脏就萎缩了，小到什么程度啊？小到像核桃那么大小。啊，它像核桃那么大小的时候，肾脏它就没有排泄尿液的功能了，它完全没有了。为什么叫尿毒症呢？尿不出来尿了。嗯，可是人活着离不开水啊，怎么办呢？啊，肾脏它又不能排泄尿了，怎么办呢？那就只有通过透析啊，把这个体内的水分透出来，是吧？有的是在肚子插根管，这个腹膜透析用水来透，有的是通过啥呢？通过血液透析，一躺躺四个小时啊。那说来，有胃病腹胀消化不良的人也不能大量的喝水。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到这会说，张老师讲的很奇怪啊。那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有胃病有消化不良的人也不能大量喝水，原因在哪儿啊？啊，大家都知道，说本身体胃不好的人首先就是消化不好啊，啊，其中的原因就是脾的运化不好啊，是吧？吃点东西搁到那儿了，是吧？啊，为什么消化不好啊？一个原因就是胃酸的分泌不足。那这个胃酸就是帮助食物消化的，你胃酸少了，食物就不能够及时的消化，你食物不消化不往下走动，它就搁在胃里面，然后就发胀。你看胀肚子啊，打嗝有味道啊，对吧？你总是胃胀，不就伤体胃吗？你像有些人吃了饭不爱消化的人，往往就是什么呢？胃酸分泌不足啊。对于这一类病人呢，你叫大夫们看病，大夫会给你开点啥呀？说吃点大山楂丸吧。啊，大家都知道山楂是酸的，就通过这个大山楂丸的酸来帮助你消化。哎，这大山楂丸一吃，哎，有的人这胃就不胀了，对吧？啊，我指的是临时性胃胀，你要长久的胃胀的话，那就得调理体胃了，是不是？嗯，可是胃酸少了不行，那胃酸多了行不行啊？胃酸多了也不行，你胃酸多了就容易导致胃溃疡，你长期的胃溃疡就容易出现一个恶变。嗯，所以说呢，胃毒反酸的人呢，找大夫去看病，大夫会说啥呀？啊，你到那一说，说大夫，我这胃总酸呢，大夫开点啥呀？开点奥美拉唑，啊，奥美拉唑一吃你不太胃酸了，啊，这是治表不治本，是不是？啊，你像我们有一些老年人，本来就胃酸分泌不足了，消化就不好了，肚子就胀了，啊，你体内功能就失调了，你再大量的喝水，那你不就更增大了胃液里面胃酸的分泌不就更少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消化不良、腹胀、脾胃不好的人为什么不能一次大量喝水的原因。那么呢，肠胃不好、消化不良的人呢，可以通过特膳呢来调一下脾胃。那么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张老师呢就教给大家一个治疗肾病综合症的方子，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记不全的话呢，你等到节目过后可以拨打401电话咨询一下啊。针对肾病综合症的治疗，这个方子呢不是很复杂，大家记一下啊。有黄芪3到50克，八极肉15克，黄柏15克，黑大豆15到30克，大枣5到10个，牡蛎30到50克啊，30到50克，捣碎。土茯苓20克到30克，泽泻 15到20克。这个方剂呢，水煎呢，早晚服用。我现在呢，跟患者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很多人呢，得了病啊，完全依赖于打针呐、吃药啊，一趟一趟的跑医院呢。那有的患者跟我说，说张老师，要说我家里的药啊，少说都有一抽屉，一抽屉，而且床头柜上还放个几样，是吃完这样吃那样。我们大家琢磨琢磨，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身体有什么2到3种慢性疾病的，是吧？但是现在我在节目里给大家讲课呀，传授给大家的方法，无论是开的药还是一些方法，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安全用药。首先把安全用药安全放在第一位，第二个考虑到疗效，就是一定要选择没有不副作用的药。咱们有一些患者就是说什么呢，疾病的加重不是疾病的本身，而是来自于药物的损伤。你比如说有的患者用的二甲双胍，血糖降了，但是什么呢，把胃给吃坏了。这在中医来讲叫什么呢，叫治愈型损益菌。而我给大家带来的方子呢，都是汇集了千年百年的所流传下来的。为什么流传下来，就是药物的疗效，方子疗效好才能流传至今。可能很多人会说张老师每天把时间安排得很紧呢、每周要看2个半天的这个门诊还要到电台讲课。那么为什么要讲课呀，就是想把真正好的方法来通过电波的传递呀、传递给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这个百姓这是健康的传递者让受众的群体呢多一些，能够多帮助一些老百姓。那么这个身体好了，人的身体好了，心情才会好。那你心情好了，家庭才会好，才会和谐嘛，是吧？那么身体好了，我们才能够不给儿女增加负担，是吧？你别天天躺在床上，给儿女增加负担，你自己遭罪，别人受累。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呢，我也很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伴随着我们这档栏目的播出呢，都能够有所收获，就是收获健康。在昨天晚上啊，记得大概有8、9点钟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老朋友的电话。那今天呢，我把这个他在电话当中咨询的这个内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分享啊？就是他这个电话呢，就是问我呀、如何来养生啊？人到了70多岁呢，都是想养生啊。其实养生就是养护生命嘛，是不是啊？那么我昨天呢跟他这样讲的，我说咱们的这个养生啊确实非常重要啊。那么人生跟养生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紧密相连的。其实咱们人活着就离不开养生，你注意养生了就少得病了。那么如果呢咱们想要在有生之年活得更健康更愉快，就一定要正确的对待养生，你不能养偏了，是不是？今天说茄子好了，全吃茄子了，那营养是不是匮乏了？那么咱们人生主要包含两个问题，人活到老了一定要活明白，一个就是生命，一个就是生活。咱们有了生命，是不是才有了生活呀？同样的，咱们只有把这个生活过得美好，才能够把在生活当中体现咱们生命的这个价值，是不是？那这养生什么都有，都有这么一句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其实养生呢也是有原则的啊。那么养生到底有哪些原则呢？首先呢，这个养生啊一定要以不伤身体为本啊，就是你不能因为养生而伤害了你自己的身体啊。你在近代的这个养生学家葛洪就强调说，精神养护以不伤为本啊。那么什么叫以不伤为本呢？他列举了说不利于养生的各种伤害您比如说呀，是吧，有的人为了养生呢拼命去锻炼，是不是最后呢变成了运动性关节炎？咱们怎么能不伤害呢？首先就要适度。那一个人，一个成年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节制，也就要有度。这个度是不太好掌握， 很难掌握。那你如果能够掌握好度，你做事儿就不容易给你的身体带来偏颇，带来伤害。啊，比如说呢，咱们呢，哎，这个事情过得太过分呢，这个人就会走向反面的，是不是？哎，那么如果你太放纵的话呢，人可能就会失去理性了，什么都不顾了。你如果你大量的喝酒，好，喝酒舒服，茅台五粮液，但是会伤肝的吧，是不是？还有的人呢就喜欢打牌打麻将，一把打了一个通宵啊，那么会怎么样啊？有的人打着打着牌就发现对面的那个对家啊嘴歪了，拿不住牌了，为什么呢？中风了。所以说咱们的养生不能枉为，要量力而行。你像这个很多的年轻人呐，这个血气方刚，是吧？失去理性，啊，往往呢，你比如说逞强开车，啊，你追我赶，最后酿成事故了，后悔晚了，啊。那么呢，再有呢，咱们养生呢要养育生活，要重后天之养。大家都知道，先天的这点东西是父母给予我们的，身体、皮肤、毛发。那后天是什么呢？后天是脾胃给予给我们的，是吧？养生就是养后天之本，养脾胃。那人要想养生的话呢，首先呢就要做到什么呢？顺其自然啊，比如说啊，饮食要有度。你不能吃爱吃红烧肉，好，我今天连饭都不吃了，就吃这碗红烧肉，你的胃受得了吗？会伤胃呀。这胃病怎么来的？胃病也是吃出来的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要养和生活。就像我所说的，现在都讲究和谐社会呀，那首先咱们是不是要自我和谐呀？不钻牛角尖，不跟自己较劲，不跟我们家里人较劲，是不是家庭就和谐了？你家庭和谐了，咱们社会，每个家庭是社会的一份子，你家庭和谐了，就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是不是？你看孔子啊，有这么一句话，说以和为贵。那么在中国的哲学上呢，也有两个字啊，在这里呢分享给大家，一个是中字，一个是和字啊。什么叫中啊？啊，不偏就是中啊，中庸恰到好处就是合情合理合法。那咱们一个人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是不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咱们就少犯错误，就不会跟人产生矛盾。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饮食上不暴饮暴食，你就不会出现高体重，你就不会得一些生活方式的病。所以说我经常讲啊，这个养生应该从日常养起。当你得了疾病以后，我发现咱们很多的已经患病的人开始重视养生了啊，有点晚了。你比如说得高血压的人，你现在血压已经180，你现在养能把血压养下来吗？是吧？你心脏病的人已经经常出现心绞痛了，你这养心绞痛就能不疼了吗？所以说养生呢，应该体现在我们一生的方方面面啊，一生的方方面面，而不要体现在你在得病以后现抓养生，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那么希望呢，张老师啊，在今天结尾的这些话呢，能够呢帮助到大家，让大家呢能够正确的认识养生和治病的区别啊。养是以平常为养啊，病呢咱们就要抓紧治疗。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只能和大家讲这些，那么剩下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大多数人眼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但现代营养医学向我们阐述了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二型糖尿病与胰岛和胰岛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导致肝脏调节血糖的能力大幅下降，所以调理肝脏才是解决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同时补充相对应的营养素，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才能从根本上调理糖尿病疾病发症。 那大家目前常用的治疗糖尿病方法又存在哪些误区？糖尿病到底应该如何护理肝脏？本期健康心路栏目继续为您深度分析糖尿病的护肝之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心路的栏目，又到了我们糖友福音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听听大家有什么话想要对张老师说。你好。 哎，张老师你好啊。 哎，你好啊。 我那是北京房山的。 嗯，房山人、怎么称呼您呢？ 我叫王建军，今年70了。 70岁了啊。 我想 老师打电话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吗？ 我想把我这个情况呢跟你说说、我呢现在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好。3年前吧，你看我呢、得过一次脑梗。这得上脑梗以后、这个脑袋瓜子呀疼，而且呢睡觉呢也不好。这平时啊你说要吃也能吃、喝呢也可以。就是什么睡不着，这睡不着以后吧，心情比较急，而且呢还有这个脑鸣这种现象，头啊还是眩晕，就是短时间的那种眩晕，眩晕的时候吧不会超过1分钟，但是呢眩晕起来呀、就像那个机械表似的，稍微有、就是来回晃晕，稍微有那么一点声音，我感觉到心里的难受啊，这啊，我就纳闷了，你说这我平时啊，你看我这个血糖、糖尿病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得的，平时啊我呢也不像别人似的大鱼啊大肉的吃，饮食上吧我呢也是挺注意的。那就那还是得上这个糖尿病了，我搞不明白，就是想问问张老师哈，你看我这到底是咋回事了，这好，有没有什么？ 你有脑梗，第一个你有脑梗，我打断您的话了啊，第一个有脑梗，脑梗为啥什么叫梗啊？不就是血管堵了吗？是不是？脑血管堵了，脑梗就是深部的脑血管堵了。血管不通啊，在堵之前为什么导致血管堵啊？因为你有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就是血管当中有斑块的，逐渐逐渐的血管越来越细了，血过不来，血管就堵上了，再加上呢你还有高血糖糖尿病，这血就又黏又黏又稠，血管堵上以后呢你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眩晕了，尽管您的脑梗呢您经过治疗啊，听您讲话您没有说您有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啊，就是生活自理没问题，但是您还是留下来了一些后遗症，就说现在呢会出现头疼眩晕是吧，这就是后遗症啊。这个脑梗的后遗症不是说你躺在床上拄个拐不能说话躺着哈喇子的后遗症，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也是后遗症啊，脑鸣就是一个血管堵没有完全通啊，血流不通畅，通而不畅就会出现眩晕啊，比如说你稍微因为血管它是软的嘛，是不是你稍微一转身，哎，脑部的供血颈动脉有斑块都跟不上了，你马上眩晕1分钟，等到你再回到原来正常的体内，这个晕就没有了，是不是、而你这个血管堵了以后呢，咱们说脑缺血也睡不着觉啊，你人睡不好觉，人是不是心烦呢，对吧，啊，咱们想一想，像您70岁了，有孙子啊孙女啊，孩子要如果是睡不好觉，他是不哭闹觉啊，是不是？ 是。 哎，一样的道理。那当然，咱们大人不会说闹觉哭，咱们会心烦烦躁，是不是？另外说糖尿病是这样，糖尿病很多的患者都认为我吃大鱼大肉了，其实糖尿病呢，它与肝脏的代谢有关。有的人可能目前呢，尤其像您，可能年龄大了以后，咱们注意了，不吃大鱼大肉了。可是年轻的时候，咱们可能注意的不好啊，是吧？比如说过度的劳累呀、饮食不节呀、生活不规律呀、喝酒啊、吸烟呢、都会导致肝脏受损啊。那你肝脏受损以后，是不是这个血液当中的糖、食物当中咱们吃完的食物最后都变成了糖了？ 变成糖、脂肪和蛋白质在血管当中呢？如果这个糖不能收回来，收不回来以后是不是在血管当中存在呀？ 是是。 而肝脏呢？哎，看是个血脂啊，你血液当中的脂它也不能通过肝脏给代谢掉、分解掉，那这种呢，它就都在血液当中，你的血就又黏又稠，黏稠黏糊糊的血液，你想想，流动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堵血管呀、啊？是不是？ 嗯嗯。 所以说，针对糖尿病的治疗，我建议用调肝来治疗，就是让它肝脏恢复原有的功能，让它自己呢恢复原有的功能，就是能够正常的代谢糖和脂肪。正确的代谢糖和脂肪以后，第一个你血糖下降了，第二个呢，你不会再次出现血管堵加重的问题了。你这个用买上六七斤明矾， 你再说一遍。 哎，六七斤明矾。 哦哦哦，记住了。 哎，然后你给它砸碎了，你要是一块一块挺硬的，六七斤明矾砸的碎碎的，哎，装到一个口袋里，当个枕头来枕着。 哦，是这个。 哎，它能够治失眠，还能够降血脂呢，效果挺好的。啊、哦， 那好啊， 嗯、 好好 好 啊， 好啊，用一段时间以后，哎，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啊，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张老师。 我这方方记不住的话呢，你拨打400再问一下，好不好？ 可以、 啊、 可以可以，好的好的，麻烦你了， 啊、 张老师， 好，不客气啊， 哎，再见。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 我是昨天开始听您的课的，我觉得您给大伙讲的真好，我想跟您说说我的问题，也帮我看一看好不好？ 哦，您有哪些问题呢？今年多大年龄了啊？ 哎，我今年啊72了，是北京门头沟的一个老听众吧，就算。 嗯，老听众。 嗯，反正我的血压高呀，已经7-8年的时间了。 嗯。 这不一直在吃药吗？吃那贝特乐克，还有琥珀酸。 嗯， 以前就吃两个，早晨吃两粒，然后吃半片或者一片叫垃圾地瓶。这个血压是忽高忽低的，一般呀都是早晨起来血压高，7点多钟量吧，血压是130-140，到中午慢慢的就降低了，不是怎么呢，就110-116-115，有时候低压和这个高压两个压差特别大，低压到了50多了都。 嗯嗯。 因为这忽高忽低的挺吓人的，说实话，我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是不是还有这个闭合型的青光眼嘛，急性的。 哦。 你说当时大夫就让我做手术了，现在是。就是打激光那个眼睛啊，看东西好像蒙了东西似的，看不清楚了。 嗯。 另外，我这胆也不好，做的手术也都摘了。以前得过胆结石，反正这大半辈子因为手术干上了，心脏也不好。张老师，您看我这情况这怎么办呀？这个，您给我出出主意。 嗯，问题不少是吧？病包子啊。 嗯， 挺痛苦的啊。您这种情况其实根源在什么呢？根源在动脉硬化了。 嗯。 就今年多大岁数啊？啊。 我71了。 嗯嗯嗯。你胆不好就肝不好。为什么说胆不好肝就不好啊？有这么一句话您可能知道，说叫肝胆相照，是不是？ 嗯。 啊。 嗯。 肝胆相照在中医来讲它是互为表里。啊，指的是什么呢？彼此依赖的，肝脏分泌胆汁交给胆囊，然后参与消化。你现在是不是消化特别不好啊？ 没错没错。 嗯，哎，胆结石是拿掉了，连胆也没了。那咱们说老天爷给咱们备置的这些物件不都是有它的用处吗？没用它能长吗？是不是？ 嗯 啊 嗯 嗯嗯，你的问题就是你现在降血压吃的药不少啊。为什么早上血压高？我告诉你，因为早上血粘稠。你想你这一夜，咱们这一夜当中一睡着的是不是不喝水不吃饭啊，完了还得撒尿，对不对啊？那你这是不是水分就少啊？你水分少了血就粘稠，血粘稠是不是 在血管当中流动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阻力很大呀？ 对 不 对？ 对。哎，咱们要打个比方，就像血管就像一条河流一样，这河本来河不宽，河道很窄，没有垃圾，你看这河水流的可顺畅了。你要扔下点垃圾，你看这河水是不是流不动啊？对吧？可你早上就是让咱们血当中70%是水分，你这一晚上一撒尿，呼吸带走水分以后呢，你血就稠了，是不是就流不动了？ 嗯，没错。 你流不动的话，你可不就血压高了？你等到中午血压为什么降下来了？你早上是不是得吃得喝呀？ 嗯。 你一吃一喝，是不是血液就稀释的流的就快一点了？再加上你这一吃降压药，它也起点作用吧？是不是？ 嗯。 啊啊！您这种情况就是啥呢？怕血管破，因为你压差太大，低压50多，是吧？ 嗯。 哎，低压50多，你压差大，心脏肯定不好。你首先显得总是没劲儿啊，是不是？哎，有点闷啊，对不对？啊，那青光眼的问题咱们就不太说了，因为啥呢？你已经是做了激光手术了，这个就需要以后要注意啊，不能多喝水啊啊，要经常测血压，渴的时候呢，哎，随时喝，不能一下喝很多啊。 嗯嗯， 完了呢，经常去测测眼压啊。 嗯嗯嗯 啊。再有呢，就是胆结石的问题。其实你现在呢，就是消化功能差了，脾胃功能差了，再加上你吃这么多降压药，2种降压药，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咱们就我建议你用一下，特膳来调调脾胃，来帮助消化，好不好？ 哦，好。 哎，现在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我给你开点药，你记一下，看看有没有慢。 哎，您说，您说。 哎，看看有没有冠心宝软胶囊，看看有没有 冠心宝软胶囊。 哎，这个软胶囊比较好吸收啊。 嗯。 另外呢，你高血压给你开个方，你记一下啊。啊。 哎，你说。 这个哎，生的山楂，我说的是山楂啊。 生山楂。 药房去买。哎，药房有卖的生山楂，15克。 嗯。15克。嗯。 哎，这个丹参10克。 丹参10克。 啊，375克。这个盐末啊，这是一副药的量啊。 啊，盐末。 盐成末以后，每天早晨蜂蜜水来送服啊。 蜂蜜水啊，蜂蜜水送服。 哎，对对对啊，完了就可以了。这一次的一勺， 哎、 你这些量就一次一勺啊，也可能是吃上3片、 哎。一次一勺 啊、 嗯。 对对对，方子如果记不住的话，就打400的电话来问一下。 哎，记住了，张老师，记住了，嗯， 好好。用上半个月十天的，给我打个电话测个血压。 好的，好的， 嗯、 谢谢张老师指导。 好，再见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 我是北京大兴的徐海波。 嗯， 我这刚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呢，1年多了。 哦。 哎、 嗯， 现在的情况是啥呢？就是并发症呢，倒是不是很多，主要是我这个血糖特别的高，空腹血糖11.6。 哦。 哎。 嗯。 我就是啥呢？就是也并发症虽然是不是很多，但是我有别的问题，所以说呢，我寻思呢，在血糖。还不是特别严重之前呢，想让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嗯，可以啊。啊，嗯。 除了这个血糖之高，另外呢，我还有这个前列腺肥大的问题，就是晚上啊，就是起夜的时候比较多，不能憋尿，尿一来就得醒了，醒了过后呢，就睡不着，而且呢，还老做梦。睡不好觉，这个症状是特别难受的。 嗯，那当然了，睡不好觉，很多睡不好觉，血糖都不容易稳定啊。 对， 啊、 但是说呢、 嗯， 我现在也没有歇着， 嗯、 也还在有单位上班， 嗯、 所以说呢，这个特别麻烦。另外呢，我还有这个胸椎增生的问题。 嗯。 这个问题也是挺大的。我现在是一吸口气吧，一吐口气就疼。吃饭啥的，那个也困难，现在是， 嗯， 所以说我现在我听到张老师，挺好的人，我就想呢，让你给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就是困扰你的这些问题，你都是挺痛苦的啊。 嗯，对， 是 生啊，血糖啊，然后 前列腺 失眠，前列腺的问题啊、 嗯。 第一个你要知道啊，前列腺你就不能多喝酒了啊，不能喝酒，不能吃辛辣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好的，好的。 哎，这第一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平时的饮食，因为你刚得糖尿病的时间不长，一定要注意按时休息，不能熬夜了啊。 我现在都没有加过班呢。 啊，没有加过班。第三个血糖的问题，你刚得糖尿病，治疗起来就比较简单，啊，因为你呢，就是没有说心脑血管方面的并发症，没有眼睛视力的问题，是吧？那这时候呢，你就知道，现在咱们等到得病以后再考虑怎么做，只能说对你疾病的好转有帮助，但是呢，咱们最主要还是要解决你的问题，是吧？怎么办呢？我建议您调肝啊。我经常讲啊，以往对糖尿病的治疗就是胰岛素和降糖药 啊。 肝脏它的功能就是代谢糖、脂肪和蛋白质，血糖高就是你肝脏不能正常代谢糖了。怎么办呢？让它恢复原有的功能，那就是通过调休来调肝，啊，这是一个问题啊。 好的。 第二个呢，就是胸椎增生的问题。其实增生呢，用一点药啊。咱们为啥增生？增生是个老年病啊。啊，你还没退休就得了老年病，骨质疏松了。为什么我问你原来喝不喝酒啊？就是这个问题，是吧？哎，所以说呢，建议你来补钙。啊，补钙，啊。补钙最好的就是小虾皮儿，每天一小把小虾皮儿。另外自己经常做做伸拉运动，就是早上起来伸懒腰的运动，把它给拉开。啊，不要说一得病了啥也不动弹了，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前列腺肥大。啊，前列腺肥大呢有这么个方剂，你记一下，是冬瓜籽儿30克，黑木耳15克。 黑木耳15克。 芹皮15克。 芹皮15克。 这黑木耳是发好的15克啊，完了你用水煎啊，煎完了一天喝2次，这是个口服的方剂，还有一个外用的方剂，你再记一下。 好的。 外用的方剂呢，就是食盐， 食盐一斤 ，食盐一斤。 一斤。 葱，生葱半斤。 生葱啊。 生葱，生葱半斤。 生葱半斤。 你把这个生葱给切碎了，跟这个盐一起放在锅里炒热了。然后装到一个布袋子里头啊。 好的。 那么呢，刚开始很烫啊，你就弄个布包着它，敷在你的小肚子上，冷了再涮啊。一般每天敷上2个小时，一个星期就见效了。 哎呀， 啊、 是吧？那太好了，这个。 太好了啊所以我建议您呢，这个如果我说话的速度快啊，我开的方剂，您没有记全的话，拨打400的电话问一下。另外有关这个，400的电话问一下。另外呢，关于这个调休啊，来治疗糖尿病的问题，你也可以通过400。 我也问一问，行， 哎，问一问，好不好？ 好的，好的。 啊， 好，谢谢你啊，张老师。 好，不客气，好，再见。 再见。 一个小方，一份健康。春季气温渐渐回升，糖尿病患者可以多到春光明媚的大自然中放风筝，踱步锻炼身体。尤其山川河流、观光景点等处空气负离子含量较高的地方，对人体疗养效果非常好。张老师温馨提示，外出游玩时，糖尿病病人不要急着脱掉棉衣，尤其要注意手脚的保暖。今日秘方分享，煎煮长生果。凡是有三高的朋友请记好，枸杞10到15克，地骨皮10到15克，麦冬10克，大生地10克，夏枯草10克，水煎服，可有降糖降压之功效。每日分享一个小方，还你一份大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记不住的请拨打我们栏目电话400-707-8816，400-707-8816。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想要改善吸收，为治疗糖尿病打好基础的话，一定要特别关注这几天的节目。好，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送水的就是对活着最基本的尊严。 太对了。 所以今天呢，健康投资并不高，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699块钱就能够吃上3个多月的一级品野生海参。这个机会可不是档档活动都能够提供的，今天还送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杯在手，泡发无忧。最后30秒钟，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文明史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丢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母不喜欢长子贾赦，喜欢次子贾政，是老人心偏吗？不是，天下的母亲都是伟大的，自身上掉下来肉怎么能不喜欢呢？而是啊，儿女们处事为人不同，就有讨人喜欢的，有可恨的，这个恨也是恨铁不成钢。就拿贾赦来说吧，他是掌门大儿子，接了他父亲贾代善的官职，是世袭荣国公，是一家之主，偏偏只图享乐，行为不检点，娶了好几房小妾。他都50多岁了，小妾才10几岁，又恃强凌弱，为了几把扇子害死了10呆子，对妻儿缺少管教。就拿那邢夫人，私心太重，又太爱财，又嫉妒，弄得家庭不和，所以贾母不喜欢贾赦。贾政呢，官职比他低多了，可为人正直，谦恭厚道，对子女管教又严，荣国府全仗贾政支撑，母亲当然喜欢好孩子了。那贾赦轻易也不到贾母这来，今天给送了几样菜，贾母不高兴，告诉给他送回去吧。这阵鸳鸯又端来一碗菜，说老祖宗，这是鸡髓笋片，是二老爷送来的。贾母一听是二儿子孝敬的，忙说好，我尝尝。老太太尝了2块笋片，点点头，好吃啊，人老了吃不下去。那个是什么？那是果子狸。哎，连果子狸都送给黛玉宝玉俩人吃去。那碗肉啊，给我孙子蓝衣小子吃，有稀饭给我点就行了。尤氏递过一碗红香米粥，贾母喝了半碗，把那半盆啊给凤哥送去。人老了谁都惦着，凤哥就是王熙凤。回头告诉尤氏，你啊累半天了，也坐下吃吧。尤氏伺候贾母漱了口洗了手，他下地和王夫人说话消化神儿，尤氏才坐下，往眼前看了看，老祖宗，这么大桌子菜，哎呀我吃不惯，